曾相信避开一些，避开孤独横行偏轨的季节，避开几缕夜车沿夕光翻越，避开眼底枯木在心中炸裂。我也相信得过一些，得过情人度日留枕边不缺，得过悲秋望雨且碎如佛经，得过媚俗口福将世故拒绝。

也不会给你刘坤的电话号码。我想和你一样臭不要脸，我怎和表情都挂在脸上，

心自己的内伤，心愿屠宰场的人。

欢你，你却只有只言片语。 纵身入湖泊，换温暖魂魄。我从崖边跌落，落入星空辽阔，银河不见不说，不知何以摆脱。我从崖边跌落，落入丛生万座，忽生谋略不落，梦梦何故。我从崖边跌落，落入星空辽阔，银河不见不说，不知何以摆脱。我从崖边跌落，落入丛生万座，忽生谋略。

会静静地想一想你说过的话。

直离不开。呜呜 用心。

会不会在远方让烤火为我守望，今夜你会不会在远方为我守望。 啦啦啦啦啦啦啦。

起你就谢谢，情绪来了就不用太安静，你说爱了就确定，累了就别任性，原来回忆是如此温馨，你说想哭就弹琴，想起你就谢谢， 闭上双眼，感受沉默。